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嗨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北京时间16点02分，见外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里面向全球的你问声好。全新的周一，一个全新的开始。在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4点到5点钟，你想在浪潮里面打捞什么样的歌曲，什么调调的节奏，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边听我们的电台，一边呢加入我们的浪潮。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我的微博，同时呢守护一下我们的微博话题啊，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随时留言互动，发表自己对好音乐、有品质的音乐的乐评，听后感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此时此刻找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啊，众多爱音乐的小伙伴们畅聊起来。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Here we go. Don't let me know, jump, jump, take a walk it up. Beat, I was saying, let me not show you then up. 感じる ままを踊ってよ。C 次的 A 次的 E， 去的 瓜次的 A N G， 那这个 どこにいても熱い 熱い、 どこにいても Let's go crazy。Slow jam got you in trance， why don't you let your soul go and just dance？ Long as you're willing， I take you away。Wanna get high， just take my hand。On the floor we going on a roller coaster， right？ I love your sick persona， girl， I'm ready to play。 Come on mama， baby don't keep my vibe。今さら止まれないから、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You and me, we gon' get right。 Yeah, ah, yeah, yeah。 Don't tell me now, jump, jump, take a walk it up。 Beat, I was said, tell me not so you then up。 感じるまま踊ってよ、さあ声を聞かせてよ。だから火の用心、フロアのテンション高すぎて Body moving、yeah. We party ain't so hard、 もう言い訳はなし、朝まで so far、 パリするしかない、yeah. No reason to bring your baggage with you, let it go。 Yeah, I'm feeling hot、 Ain't gonna worry about tomorrow、 So just jump, jump, jump、 Want to feel my flow now、 Ladies bump, bump, bump、 Shake, shake, then foam me、 right. Come on mama, baby don't kill my vibe、今更 to the right. You and me, we gon' get right. Yeah, ah, yeah, yeah. Don't tell me now, jump, jump, tell you what I get up. We know I said, tell me now, so you then up. Can't you do mama, oh, don't tell you. What we want to, 이승훈이 와서 때 want to, 하나 둘 셋 baby one two step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시작한 I don't want to, 김이 너 사면 나랑 못해 blue hey DJ. 欢迎大家，16:06，这里是 FM97.4 的浪潮雷森情感。看到了，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众多小伙伴们已经开始纷纷留言、刷屏、报道啦。来，我倒数着，倒着数来啊、哦。好先生，山外有山。蓝蓝，小小的小雪灵儿。奋斗者，你好。 这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六里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越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我清醒的爱音寒暄洋洋我下文明，经过去问落笔东方描过了王都里，山水里我默默去指尖凌云落下孤寂，此景苍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闯文化山根突破面具去扭转乾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你一自信一笑成有天地寻龙鳞，龙的血脉为人成泥，天龙鳞这龙鳞却曾经铿锵落地犹如碎冰，再次不行啊，有天地寻龙鳞，龙的血脉为人成名。 紫禁城在600年间经历了世事的风云变幻，看尽了 我们的整个历史的这个兴盛衰败，也见证着中华民族这条巨龙啊腾飞于无垠的天际，创造出更多新的奇迹。听到了来自王力宏的新歌《天地龙鳞》，在16:10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你好，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的众多同学正在报道哈，一一点名了，点得过来吗？啊，笑笑爱天天来试试看哈，泪落心田。雪孩子599和帕丁顿熊，哎，帕丁顿熊是我们的新朋友吧？这名字不是特别眼熟的感觉啊。有人说这首歌呢听起来就是很霸气，好听，也是我们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之一，最后一个跟大家见面的这个主题歌啊，以及呢。小小的小说，这个希望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可以慢着点开哈，正在呢跑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在这个周期，我们的游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了真心创作的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to One，听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真心好音乐了。每一首歌是不是总是可以呢给你很多的新鲜感？那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话题井号 Listen21， 进入我们的话题，跟我们24小时的留言互动，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哈，在线收听与回放都可以呢感受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的魅力。在此时此刻为大家推荐的周期曲里面的这一首来自袁娅维的《蝴蝶》。 Even when it's swinging high in the treehouse with you,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what we're supposed to listen to. Butterfly stain on my chest, gave it a kiss and then you never left. Why do good things end too soon? So is it just m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no, I shouldn't.I know I do it.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rought it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a little too much. Hello, Miss Gilead, take me for the summer.Never saying goodbye, I can't say goodbye. Sweeter than roses seem to find now in the some sugar to right now. I can't be tied down, yeah. Can't think about this right now. But I always b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et it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a little too much. 这是我们的浪潮雷森托万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曲之一，来自袁娅维的蝴蝶，英文的名字叫做 Little Too Much。 一切呢还是要从一只蝴蝶来说起哈。那蝴蝶带给他的一个创作的灵感，据说好像是他有一次出去爬山，对不对？然后呢一只蝴蝶飞在了他的指尖，纵使亲吻他也没有飞走哈。觉得好像带给你了很多的创作灵感，生活中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生活之惊喜吗？带给你的灵感你怎么去释放它？ 当雨抹过了太阳，Never mind, Never mind。 当云遮住了星光，Never mind。太多别怕日落，还会升起的，别怕雨滂沱，彩虹在云层里藏着，只为了等我说到自己都醒了。倘若些许不幸，某瞬间偷偷降临，江水 Never mind, Never mind。 路途过半再陷入僵局，那么难 Never mind。今天过去了，未来的日子里种着，待开的花朵听到耳朵都累了。倘若些许不幸，某瞬间偷偷降临，Never mind, Never mind。生命的江水 Never mind, Never mind。 倘若你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它会随江流流走。 听到了一首特别原味的歌曲，来自姚琛弟弟，放下吧 Never mind。 是一首呢乡村的音乐和 R&B 完美结合的治愈系的单曲，听到了一个非常纯粹的纯净的 acoustic guitar 和姚琛啊温柔的男声这样的一种完美的融合，也区别于以往他的这种 唱跳风格啊，这首呢也是姚琛弟弟刚刚作词啊，然后呢算是一首很特别的抒情歌送给大家。歌曲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诉说和温暖，从歌曲的线条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好像也听出了一份属于孤独的留白。16:20，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在每个周期推荐的每一首歌曲啊，节目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我们都不受全网的平台版权的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选出每个月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to wine. Time is of the essence, smells just like wine. You say you have the patience, well boy that's fine. Jump up and down, spin all around to cartwheels, don't barely mind.We out here harvesting all the good feels. Moon is on our side. Yeah, I'm talking about black things, black things, all the problems. Well, they really are all things we should write a novel. Yeah, I'm talking about black things, black things, all the problems. All the problems. 一个小时时间，我们伴随着一杯咖啡，一杯茶，亦或是你最喜欢的甜甜的奶茶之类的，搭配我们一小时的浪潮好音乐，你会发现好像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同时呢，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浪潮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呢保持互动哈。 是你总爱这样静静哼着歌，感觉永远 够永远怎么想，他看你开心也就相信一切，没想到原来幸福就待在那边，你穿过我的鞋，睡过我的肩，还借了不换的我的初恋。 浪潮 Listen to Wise， 在最美的季节盛开，没再大不会回来。那是你总爱这样轻轻哼着歌，伴着永远，我不懂永远怎么想，但看你开心也就相信一切，没想到原来幸福只待在那年，你穿过我的鞋，睡过我的肩，而借了不换的我的初恋。你总爱这样轻轻哼着歌，弹着永远，我不懂永远怎么想，但看你开心也就相信一切，没想到原来幸福只待在那年，我吻过你的脸，让你去冒险，却学不会你和我的永远。 浪潮 Listen to Wise。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向未来，我们都

这样的文采，你没有猜错，来自方文山哦，非常少为女歌手来创作的方文山老师哦。前段时间呢，和方老师以及呢慧儿姐周慧啊，共同在微博连麦，为大家揭晓了这首歌背后的很多有趣的秘密哈、有趣的故事。16:35听到了周慧的这首新歌《酿月光》，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有请李健。 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浪潮Listen to why. 闪烁

미래진 교감 원을 그리듯이 다가가는 시간 Yo 눈에 너를 담아 음악보다 음악 같은 내 목소리 감아 Yo 틱틱 on the low 너의 그 손짓 시작 내가 바뀌고 Yo 자꾸 몸에 비틀지 너를 훔쳐볼 때 머릿속은 몽롱 And I can feel the fire growing in the air 꿈이 아닌 꿈만 같은 I can take you there 이 시대에 만은 너 수 없이 바래 더 가까이 먼널 널 집중했다면 그 멋진 소설 But baby it's me and you now now now 나도 표현한 지금 네 곁에 내가 혼자 주는 월주 그 원능 속에 고조되는 기분 건반 위를 뛰는 듯이 가쁜 숨을 몰아쉬니 그 너와 눈 맞춘 순간 We dance 발끝에 널 맞춰 相互 pills 내 이거 멍 underneath 저정밖에 없진 깔끔한 너 밖에 없던 미묘함 모두 널 피운데 넌 new touch There's a delay in my head It's in your eyes 날 잡힐 듯한 그 거리에 알뜰할 듯한 너의 표정까지 이상하게 좋아 난 너와 눈 맞춘 순간 Just

我们还赠给大家爆汁儿，20克一袋，给大家40袋，还有牛排呢，啊，咱们是2两一片，10片啊。那么市场价呢，也就是说您订上以后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3999元，但是今天您拿走的实际价格是999元，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